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English.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欢迎光临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公正主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次走进由 Scott 和 Julia 为您主持的张道真自学英语。 Hi listeners, it's Scotty here in Beijing. Well, it's good to have you back and let's study English together. Today is lesson 15. 在前面的几个单元里呢，我们谈到了人们的生活起居，比如啊，大家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吃午饭等等。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啊，咱们就来着重来说一说一日三餐。那当然先要学会这个早中晚饭的说法，而且呢还要继续来学一些食品的说法。好，咱们走入单词点击。 New words for today. Dinner, dinner. Meal, meal.Weekday, weekday. Weekend, weekend. Parent, parent. Serve, serve. Soup, soup. Meat, meat. Potato, potato.Salad, salad. Dessert, dessert. Favorite, favorite. 那么我们在说一日三餐这个餐的时候啊，或者是我们叫一顿饭，可以说 meal, M-E-A-L, meal.Meal， 比如在我们乘飞机，尤其是这个国际航班的时候啊，啊，它有的时候都会给大家提供一个菜单，一个 menu。那么这个 menu 会向大家介绍，在飞行中会给大家提供几顿正餐，几个 meal。比如说 two meals， 哎，会给大家提供两顿饭，或者是啊两个正餐。一般晚饭我们可以叫正餐，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词来表示，就是 dinner。D-I-N-N-E-R Dinner Dinner 好，学会了 meal 和 dinner， 咱们再来继续看一看这个具体的食品怎么说。那么大家都知道在西方啊，他们吃东西啊跟我们有的这个上的菜的顺序是不一样的。比如他们上来先要喝汤，汤是 soup S-O-U-P Soup Soup，接下来呢啊要吃沙拉 salad S-A-L-A-D salad salad， 这个沙拉呀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沙拉，比如可以有土豆沙拉，土豆 potato P-O-T-A-T-O potato potato 土豆的意思。当然还可以有其他的沙拉，比如说啊水果沙拉呀，或者是蔬菜沙拉呀等等。吃完了汤，吃完了沙拉，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吃正餐了，也就是这个我们说的主菜啊。主菜呢通常是以鱼啊肉啊为主，肉 meat M-E-A-T meat meat，这个肉呢 meat 这个字呢是肉的总称，各种各样的肉都可以叫 meat， 比如说鸡肉、猪肉、牛肉、羊肉等等都可以叫 meat meat。 好，吃完了真正的这道菜啊，吃完了 meat 这道菜，我们就可以吃饭后的甜点了。饭后甜点或者叫甜品、甜食 dessert D-E-S-S-E-R-T dessert dessert， 饭后的甜食。那么这个甜食它的种类也非常的多，比如说啊布丁啊，或者是小的 cake 呀，或者是 ice cream 呀等等都可以。那么您最喜欢吃什么呢？我们说，哎，最喜欢的什么什么，最喜欢的我们用一个词来表示，是一个形容词，就是 favorite。F-A-V-O-U-R-I-T-E Favorite Favorite Favorite 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词，我们可以说 favorite food 最爱吃的食品，也有 favorite book 最喜欢看的书， favorite film 最喜欢看的电影等等。好了，在家里呢一般都是父母做饭，那么不知道您家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这个父母我们要说 parent P-A-R-E-N-T Parent 饭做好了，爸爸妈妈就要说，哎，开饭啦，吃饭啦。甚至呢爸爸妈妈把这个饭呀都给我们摆好了，所以呢比如说把菜端到桌子上，那么要开饭了，这个动词呢我们就要用 serve S-E-R-V-E serve serve。好，一般啊在家庭里面，比如说这个星期一到星期五吃的可能稍微简单一点，而周末呢大家有时间了多做一点好吃的，那么周一到周五或者我们叫工作日就要说 weekday W-E-E-K week 是星期的意思，后面加上 day D-A-Y 连起来连着写 weekday 工作日 weekday。 那么周末呢 weekendweekend W-E-E-K-E-N-D weekend。 好了，学完了单词，一起来进入课文的学习。 Text Ken Cohen Breakfast, lunch and dinner. The Scots have three meals a day. Breakfast, lunch and dinner. They have breakfast at homeOn weekends, the children have lunch at school. But on weekends, they have lunch at home with their parents. They always eat dinner at home. Dinner is the big meal of the day. Mr. Scott comes home at 5, and Mrs. Scott serves dinner at 6. They usually start with soup. Then they have meat, potatoes, and salad.After dinner, they have desserts. Mrs. Scott doesn't like desserts, but Mr. Scott and the children do. Their favorite desserts are cake and ice cream.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早餐、午餐和晚餐。Breakfast, lunch, and dinner. The Scots have three meals a day. 原来 Scots 一家呀，一天吃三顿饭。The Scots 在这儿呢，指的是 Scots 一家。S-C-O-T-T-S 这个 Scots 在这儿是一个姓氏，那么前面呢加了 the 表示一家人。在以前的节目中我们说了，当我们说这个一家人做什么的时候，他们做主语，后面的动词呢要用这个复数的形式。 The Scots have three meals a day， 他们一天呢吃三餐。 Breakfast, lunch and dinner. They have breakfast at home. 哦，原来他们是在家吃早餐。On weekdays, the children have lunch at school, but on weekends, they have lunch at home with their parents. 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On weekdays, weekdays 就是这个从周一到周五，也就是工作日。On weekdays, 请朋友们注意 on 的说法，也就是这个介词要用 on. On weekdays, the children have lunch at school, at school 在学校。But on weekends, 那么在周末又是什么样子呢？ They have lunch at home with their parents. 他们在家吃午饭，并且呢是和爸爸妈妈一起吃。They always eat dinner at home. 那么他们呢总是在家吃晚餐，也就是晚餐呢大家都是一起吃的，而且呢是在家里吃。Dinner is the big meal of the day. 也就是说 dinner 也就是晚餐呀，是一天里面最丰盛的这个一顿饭了。Is the big meal of the day, 哎，在这一天里。Mr. Scott comes home at 5, and Mrs. Scott serves dinner at 6. Scott 先生呢，他是什么时候回家呢？他是5点钟回家。And Mrs. Scott serves dinner at 6. Scott 夫人呢是在六点钟这个上晚饭 serves dinner， 请朋友们注意这种说法 serve dinner 就是说把晚餐呢端上来或者是开饭这么一个意思。They usually start with soup， 他们经常呢是以汤为第一道菜。They usually start with soup， 这点跟我们中国人是不一样的，我们是最后喝汤，他们是上来先喝汤。 They start with something， 就是开始上来就是什么什么。 Start with soup， Then they have meat, potatoes and salad， 然后呢他们吃一些肉，吃一些土豆，可能还要吃一些沙拉。 After dinner they have desserts， 吃完晚饭呢他们还要吃一些甜品或者是甜食。 They have desserts. Mrs. Scott doesn't like desserts, but Mr. Scott and the children do. 哦，原来 Mrs. Scott 她是不喜欢吃甜品的，而且还有他们的孩子呢是非常喜欢吃甜食的。 Their favorite desserts are cake and ice cream. Favorite 最喜欢的，他们最喜欢的什么呢？ Their favorite desserts，他们最喜欢的甜食是什么呢？ Are cake and ice cream. Alright, so what's your favorite dessert? 那么您最喜欢吃的甜食是什么呢？在这儿啊，请朋友们注意啊，我们刚才说了这个 Scott 是姓氏 The Scotts， 那么就是 Scott 一家，在姓氏后面加 S， The Scotts family。 我们刚才看了他们吃饭的这个习惯，首先他们要吃汤 soup，然后呢应该是吃 salad， 再接下来呢比较正规啊，就是要是 meat， 也就是这个主菜，最后是 dessert。 那么如果是在家里吃饭呀，有时候可能分的不是那么清楚，在饭馆里面哎，我们一道一道分的比较清楚，那么在家里呢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沙拉 dessert。 那么如果是在家里吃饭呀，有时候可能分的不是那么清楚，在饭馆里面哎，我们一道一道分的比较清楚，那么在家里呢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沙拉和主菜一起上， salad and the meat are served together， 那么是一起上。不过呢不管怎么样，这个跟我们中国人的进餐习惯呢还是不太一样的，我们是先是吃点凉菜，然后是热菜，最后是 soup， 是不是呢？在真实的生活中我们又是如何来谈论一日三餐的呢？ 我是 Scotty， 我爱北京。Now, here's Scotty in Beijing. Julia 和 Scotty 聊起了一日三餐。So Scotty, how many meals do you have every day? I have 3 meals a day, breakfast, lunch and dinner. Where do you have breakfast? I have it at home. Do you have lunch at home? No, I don't. I have it at school on weekdays,But on weekends, I have it at home. Where do you have dinner? I always have it at home. What do you have first? I usually start with soup. Then I have meat, potatoes, and salad. I then have desserts. I like cake and ice cream. Yummy. 欢迎光临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公正主讲。 那么在学习语言的同时呢，也有必要了解英语国家人民的生活习惯，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American meals， 看看美国人的一日三餐都吃些什么。首先呢还是来学习一些有用的单词。 New words for today. Light. Light. NoonNoon. Often. Often. In a hurry. In a hurry. A couple of. A couple of. Cafeteria. Cafeteria. Quick. Quick. More. More. Vegetable.Vegetable. Tea. Tea. Pie. Pie. Wine. Wine. 先看看正午的说法。Noon. N-O-O-N. Noon. 中午。 那么我们学过 afternoon， 就是说在正午之后，那就是下午了。那么正午、中午是 noon， N-O-O-N， noon。再来看看经常这个词应该怎么说， often， often。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啊，在中午也就是 noon， 大家呢经常都是比较忙，所以呢这个吃饭呀什么的也是匆匆忙忙的。这个匆匆忙忙的我们可以用一个词组来表示， in a hurry， in a hurry。好，那么因为大家中午时间比较紧，所以有的时候呢吃饭时候要很快啊，很快吃饭， just have a quick lunch， 吃一个很快的一个午餐，那么快速的叫 quick， quick。 大家还要接着上班，所以呢这个中餐一般都是吃的比较快， a quick lunch。 同时呢可能也吃的不是很多啊，量比较少，少量的我们可以说 light， L-I-G-H-T，light， light 跟 heavy 跟这个重是相反的，少量的。哎，可能因为时间很紧嘛，就吃一两个汉堡包吧。那么这个一两个叫 a couple of， couple， C-O-U-P-L-E， couple， couple， a couple of 就是一两个、几个的意思， a couple of。有的写字楼呢有这个 cafeteria， 也就是有自助餐厅，大家可以在自助餐厅里面很快的吃一些东西。那么自助餐厅就是 cafeteria， C-A-F-E-T-E-R-I-A， cafeteria， cafeteria， 自助餐厅。通常在晚饭啊，大家可能吃的稍微多一点，那么这个更多的、多一点这种有比较性质的词呢，我们说更多的，它的说法呢是 more， M-O-R-E， more， more， 更多的。当然了，在晚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多做几个菜，比如哎，有些肉菜，肉我们上次学过了是 meat， 当然了还可以吃一些蔬菜，蔬菜 vegetableV-E-G-E-T-A-B-L-E， vegetable， vegetable， 蔬菜的意思。吃饭的时候可能还要喝一点点酒，葡萄酒叫 wine， W-I-N-E， wine， wine。 喝完了葡萄酒，吃完了饭，我们呀就要吃甜品了，也就是要吃甜食了。上次我们学了两个甜食，一个是 cake，蛋糕，还有一个呢是 ice cream， 冰激凌。当然有的时候我们还要吃 pie， 就是苹果馅饼， apple pie， 油脂苹果馅饼啊。所以我们说各种的这种小饼，这种饼类的食品我们就叫 pie， P-I-E， pie。所以呢在吃甜品的时候，一般呢大家要吃一点点 pie， 或者是 cake， 或者是 ice cream， 或者是小饼干也可以， crackers。 那么在吃这些东西的时候呢，有的朋友还习惯喝一点 coffee， 或者是喝一点茶。茶怎么说呢？ tea， T-E-A-T。 好了，学完了食品的说法，咱们就去来了解美国人的一日三餐。 Text Ken Cohen。 American meals. Most Americans eat three meals a day. They have breakfast in the morning, a light lunch at noon, and a big meal at night. They often eat breakfast and lunch in a hurry. For lunch, they have a couple of sandwiches or hamburgers and then drink some fruit juice or coffee. Sometimes they have lunch in a cafeteria.They can get a quick lunch there. They have more time for dinner. They usually eat a big meal. They have soup, meat, vegetables, salad, and some bread. They also drink milk, fruit juice, coffee, or tea. Some people also drink a little wine. Then they have desserts, pie, cake, or ice cream. American meals. Most Americans eat three meals a day. 大多数美国人呢也是一日三餐。Most 我们学过了是大多数的意思，那么 most 后面加名词的复数形式，就是大多数的这样的人怎么怎么样。 Most Americans eat three meals a day, 也是一天吃三顿饭。They have breakfast in the morning, a light lunch at noon, and a big meal at night. 早上当然是吃早餐，然后中餐是什么样的呢？ A light lunch, 什么意思呢？也就是中午饭呀，非常的简单，很快就吃完了。Light lunch, 不是说一道一道的菜很多的这样很丰富的这种食品啊。那么 a light lunch 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中餐。At noon, 请朋友们注意，在中午它的这个介词呢也要用 at noon. So, they have breakfast in the morning, a light lunch at noon,And a big meal at night. 晚餐呢是非常丰盛的。A big meal. They often eat breakfast and lunch in a hurry. 这个大家看一看啊，他们吃早餐还有吃午餐的时候呢，都是匆匆忙忙吃的。那么我们可以说，谁谁谁 do something, 做什么什么事儿 in a hurry. 把 in a hurry 加在后面，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谁匆匆忙忙的做了什么事儿。For lunch, they have a couple of sandwiches or hamburgers, and then drink some fruit juice or coffee. 那么在吃午饭的时候呢，通常啊，他们吃一些 sandwiches, 这我们学过了啊，是三明治的意思。Have a couple of sandwiches, 意思是吃一两个三明治，可能是一个，可能是两个，三个，哎，都可以。For lunch, they have a couple of sandwiches or hamburgers, and then drink some fruit juice or coffee. 然后呢，喝一点点果汁，或者是喝咖啡。说到这个 lunch 啊，那么大家看啊，在国外呢，这个人的习惯呀，是吃 sandwich 或者是 hamburger。那么我们中国人吃午餐的时候呢，习惯还是吃点比如说馒头啊、面条啊，或者是这个米饭呀、炒菜呀等等。那么我的这个一个朋友呢，他的小孩呢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市上小学，那么中午啊，家长都要给孩子带午饭。那么在最开始，我的朋友的孩子去上学的时候呢，家长给他带的是米饭、炸鸡腿或者是这个米饭炒菜，让他在学校的微波炉热一下。带着带着呀，这个孩子就不带了，回家跟爸爸妈妈说，说爸爸妈妈，我也要吃这个 hamburger 或者是 sandwich。 为什么呢？因为他周围的小朋友啊，没有人带米饭炒菜，都是带三明治或者是汉堡包，他呢觉得自己好像有点不合群啊，哎，所以他就跟爸爸妈妈提出来了。因此呢，大家从这里面也可以看到，我们呢和西方人的这个一些饮食习惯啊还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一个小故事，帮助大家来记一下。嗯 ，For lunch they have a couple of sandwiches or hamburgers and then drink some fruit juice or coffee。那么还有的时候他们在哪儿吃午餐呢？ Sometimes they have their lunch in a cafeteria. 有的时候啊，他们是在 cafeteria, 也就是在一个自助餐厅里面吃午餐。好，再来看看美国人的晚餐。 They have more time for dinner. 晚饭他们就有更多的时间了。请朋友们注意这个句型，这是非常重要的。 Have more time for something, 也就是说有更多的时间来做什么什么事情。They have more time for dinner. 晚饭的时间呢啊，通常是比较充裕的，他们有更多的时间。 They usually eat a big meal. 他们通常呢是吃一个很丰盛的晚餐。 They have soup, meat, vegetables, salad, and some bread. 啊，要吃汤，要有这个肉、菜、沙拉，还有一些面包。They also drink milk, fruit juice, coffee or tea. 还可能呢喝一些牛奶，还有喝果汁、咖啡，还有茶。Some people also drink a little wine. 那么这个还有一些人呢，再喝上一点点葡萄酒。Then they have desserts. 最后吃甜品 ，pie, cake or ice cream.吃点这个水果馅饼啊，或者是蛋糕啊，或者是 ice cream。 这就是美国人的一日三餐。 我是 Scotty， 我爱北京。 Now here's Scotty in Beijing。 Scotty 和 Julia 谈起了澳大利亚人的饮食习惯。 Most Australians eat three meals a day. They have breakfast in the morning, a light lunch at noon, and a big meal at night. They often eat breakfast and lunch in a hurry.